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这是哪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这一句，在对孩子们介绍了百家争鸣的这段历史之后呢，三字经的作者又专门啊给孩子们介绍了五子他们的思想著作。荀子昨天我们说过了，今天咱们来看看这第二子，五子者有荀扬，这位扬子。扬子这也是敬称，他的真名呢叫杨雄，字呢是子云啊，杨子云。我们小时候呢曾经学过一篇刘禹锡的文章叫陋室铭，里面提到一句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哎，这里这子云指的就是这位杨子云杨雄。虽然三字经的作者把他呢和荀子并列啊，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但我们这几天您会陆续的发现啊，其实这五子并不都是百家争鸣时期的人物。这位杨子他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他呢是西汉时期蜀郡成都人。那么在三字经的作者所开列的这些典籍的名录也好啊，还是这些思想家的名录也好，前面列举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但是却有这么几位啊，实际上算起来呢，这是后世的学者，但是却可以和这些先贤们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我们可想而知，他们一定是在学术上啊有着巨大的成就的。可为什么学术上成就这么高，相比起来，我们后世对杨雄的这个了解却不如像荀子啊、墨子啊、孔子、孟子这些人这么多。甚至于问很多人说杨雄是谁，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水浒传》当中有一位并官索杨雄，都不会想到西汉时期的这位著名的词赋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造成这样一种看起来有些矛盾的局面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呀，得从头说起。杨雄啊，打小就非常的好学，他是真称得上啊，是从小呢就博览群书，有点像咱们后来所说的有这人呢，他书痴啊，就是特别的爱看书。这个书在他这儿没有不能读的，什么书他都要拿来看，都要读。而且这个人为人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很宽厚。因为他本身呢自己有一个小的这个生理缺陷啊，就是他说话口吃，所以呢他不能跟人去做这种说很多的交流，或者很快速的讲话，甚至于我们说这大学者有时候都爱跟人争论个什么事儿去辩论。哎，在杨雄这儿没有。他知道这个讲话对他来说呢是弱项，所以平时他就喜欢看书。 一边看书一边思考，也没有什么欲望，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爱好，也不追求名利，也不担心自己说这个说日子会过穷了，也没有，这一身的能耐怎么着呢，他是自给自足也没问题，他也不想大富大贵啊，就是这么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很像我们过几天要介绍到的老庄哲学，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这个人非常的有才，他打小呢喜欢辞赋。我们知道辞赋这在汉朝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汉赋嘛，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那么杨雄打小就非常的喜欢这种文体，年轻的时候呢也写了很多优秀的辞赋之作。不过呢到晚年的时候，那他对这个辞赋呢稍微的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啊，他觉得这个辞赋的创作呀是欲讽反劝，觉得这个作赋啊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所以晚年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这个研究方向转移到了哲学方面啊，不再去写这些辞赋了。那么研究哲学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杨雄最终所得出的结论啊，之所以我们说三字经的作者会把杨雄列入五子当中，专门的给孩子们做介绍，我们说三字经的作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啊。他之所以这么看重杨雄的历史功绩，是因为杨雄在儒家思想的这个传承上啊，这也是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杨雄说什么？杨雄说经莫大于义，传莫大于论语，也就是说各种经里面啊，最大的就是这个易经周易，传里面最大的呢就是论语，所以他模仿周易写了一部书叫太玄，又模仿论语写了一部书叫法言，这些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啊，都受到了人们极高的评价。而且在杨雄看来，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圣人，孔子所留下的这些经典才是后世所最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作。而且呢，他觉得在孔子去世之后啊，孔子的这个思想他的传播呀发展呢，由于一些捣乱的人啊，堵塞道路的人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候有孟子这样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扫清这些障碍，继续为儒家思想的这个传播做着自己的努力，而后世仍然有这样的人存在。杨雄呢就以当年的孟子啊自比，我现在做的事情就跟当年孟子做的事情一样，我就像孟子那样要扫清这些堵路的人，为孔子儒学思想的这个传播啊，我要去开辟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作为三字经的作者，同样也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他对杨雄有这么高的评价呢，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啊，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呢，认为三字经这是成书于宋朝的时候。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啊，杨雄还是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宋朝的政治家叫司马光啊，就是当年砸缸的那个小孩啊，长大以后呢这个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的。他就曾经啊评价过杨雄的著作。他把杨雄的著作呢和孟子荀子加以比较。说什么呢？说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立，杨子之文简而傲。就是说孟子啊写的这个文字直白，但是呢比较显露好懂。荀子的文字呢非常的富丽堂皇，很华丽。而杨子的文字呢和他们都不一样，简而傲，看上去很简单很简明，但是蕴含的思想非常的深奥。可见呀，这司马光眼里其实他对于杨雄的这个评价，我们说甚至于是要高过孟子和荀子的。当然啊，真的我们说从这个历史上啊，思想境界也好啊，或者说对这个儒家思想的发展也好，提出自己独有的这些主张也好，从这些方面我们去客观的评价，荀子呢可能还比不上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儒家的先贤，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这些经典作品的解读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呢，也是不可磨灭的。那么我们说了，在宋朝的时候，这杨雄还有着很高的地位，可是为什么后世我们对他的了解却和其他的那些先贤比起来要少很多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虽然有人喜欢他，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这个人呢，水平也挺高， 而且文字能力啊也很强。他呢就用我们之前啊介绍孔子做春秋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个笔法，叫做春秋笔法，用一句话成功的把杨雄这个人呢在某种程度上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人是谁呢？宋朝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姓朱，叫朱熹。他在提到杨雄这个人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提到杨雄这个人结局的时候，其实就用了六个字，特别简单，叫什么呢？莽大夫杨雄死。这个真的是春秋笔法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您看就这六个字，这里面甚至于我们真的看不到任何的情感色彩蕴含其中，比我们之前说春秋笔法说什么这个士啊这个讨啊伐呀，跟这些还不一样。你说一个死字，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嘛，生死，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杨雄这是他的名字，大夫这是他的官职，这一字之褒容于滑滚，一字之贬言于抚越，就落在这莽字上了。莽，莽撞的莽，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莽撞的意思，他指的是汉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篡汉的贼子，叫王莽，成立了自己的新朝啊。因为这件事情，而且再加上这个人的品行啊，他前后的这种对比，两面派式的这种反差啊，我们之前介绍周公的时候提到过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就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毫无疑问的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一个人，他后来篡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政权，而在这个政权里，你杨雄给他做了大夫，莽大夫杨雄死。就这一件事，或者说就这一句话呀，就令杨雄啊，你再有多高的文采，多高的思想成就，以及方方面面所做的其他的贡献，全都被这一件事情给抹煞了。但这样的结局对杨雄来说真的公平吗？当然不。我们说在杨雄当官的时候啊，当时呢他是凭借自己的文才呢被汉成帝看中做了官。这个时候他和王莽呢是同朝为官的，两个人实际上是同事。王莽篡权建立新朝以后呢，杨雄依然在当官，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那种说哦看着这儿换了皇上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赶紧去依附新的这个君主。没有。杨雄不是一个这种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小人。我们头头说了，这人其实是一个很无欲无求的那种类型，很甘于寂寞，甚至于在朝为官他都不参与朝政，每天就是在天禄阁里啊教书啊，这是汉朝藏书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朱熹为什么要给他扣上莽大夫这样一个帽子呢？这么一个读书人就想好好的读书做学问，却摆不脱这样的一个名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要说跟他一点关系没有，那当然不可能啊。咱们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他这个蛋被叮的呀，实在是有点太冤了。那么在王莽当政的时候啊，有两个曾经和王莽啊、杨雄啊都一起同朝为官的学者官员啊，一个叫刘歆，一个叫甄丰，这两个人的儿子呢，拍马屁啊，为了讨好王莽呢，伪造了符命。那符命大家知道，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啊，有时候人这个封建迷信啊，他去编造一些伪造一些自然界的所谓的异象啊，比如说在哪儿发现一块石头，这石头上就直接写着几个字啊，谁谁谁该当皇帝了，哈，类似的这种话吧，可能有时候是把这个字做一些拆分啊，比如说这个包括到后来李自成起兵的时候，还有人说这个找到符命写着什么十八子当主神器，十八子嘛，木子李，十八子拆开了，也有像这种黄巾军起义的时候啊，人们说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都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行为呢找一个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上天神迹启示性质的这种背书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但这套东西在王莽这儿吃得开吗？哎，我们说有吃得开的时候，可是这俩儿子呀没赶上好时候。怎么呢？王莽当年啊成功的把这个汉朝的江山拿到自己的手里，靠的就是这一套。他不是靠着说推翻汉朝的江山，他是直接让人家汉朝的皇帝啊把皇位禅让给他的，用的这种方式。为什么？民间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符命啊，写着什么字儿的都有，什么求贤让位、汉立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地福、献者封侯， 当时献福命的这些人那都被王莽啊大加赏赐，这是用得着的时候啊。可是这一套到底是怎么回事，王莽自己心里头没数吗？他当然知道。所以当他真的啊把这个大权夺取之后，他可就不允许这一套啊继续存在了。哎，这种事儿只能发生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只发生一次，这是神迹啊！你们要是以后谁没事都找点福命老出来，这就不灵了，对吧？而且更重要的，王莽心里清楚啊，你们当时能通过这种方式把我送到这个位置上，将来就还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把别人送到这个位置上，所以王莽是一定要把这种事情这种现象给禁绝的。想禁绝就得找人开刀，谁这么倒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刘歆、甄丰这二位的公子，他们两位啊又奏献所谓的福瑞之事。王莽一怒之下把甄丰父子杀了，而把刘歆的这个孩子呢给流放了。在他们的供词当中所牵连到的人呢，王莽说什么呢？叫做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啊，就不必再请示了，直接把这些人呀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这个时候呢，杨雄正在天禄阁上教书，有办案的使者来找杨雄啊，要把杨雄带去审问。杨雄怕自己不能逃脱，于是呢就从这天禄阁上纵身而下，差点摔死，没真死啊。可是这事情传到王莽那儿，王莽说什么呢？杨雄一向不参与政事，这他怎么会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说实际上就是，如果说真的把杨雄啊抓去进行审问，这个事情说到王莽那儿，以王莽对杨雄的这个印象或者说这个评判，实际上杨雄是可以什么事都没有的。但是杨雄呢自己心虚跳了楼了。王莽很奇怪，这他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找人一查问原因呢，原来是这么回事。被流放的那小子刘歆的那个儿子呀，曾经跟杨雄呢学过古文字。他献的那些福瑞上写的也都得是古时候的文字啊，这才能够有这种神的效力啊。嘿，一审问啊，你这字跟谁学的？我跟杨雄学的。哎，这就把杨雄给牵扯进来了。杨雄也不知道自己这事儿啊，如果说牵扯进来，这个罪行能够有多大。咱们前面说了，这人生性其实是很平和很宽厚的，换句话说有点没经过事儿，这一害怕呢自己就跳楼了。在这之后呢，王莽也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啊，所以呢下诏啊不追究杨雄的罪责。但是呢经过这件事之后啊，我们说杨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挺低调的人，经过这件事之后啊变得更加的默默无闻。后来呢71岁啊正常的算是寿终正寝。不过呢在这之后，他的文章仍然在后世传播啊，仍然有人去学习，也有人赞赏，一直到宋朝理学兴起之后啊，因为朱熹的那一句话，莽大夫杨雄死，使得这个人啊在历史上的这个评价呢一下子就变得负面了起来。不过我们今天客观的看待这段历史，我们要承认这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因素，也有一些历史的无奈。对于杨雄这个人，我们要承认在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上，他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相比起来呢，反倒是三字经的作者呀，在自己编纂的这部儿童蒙学读物中给了杨雄以应有的地位。无子者有荀扬。的确，你说王莽篡汉，那么有气节的人按照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对士大夫阶层的这个要求，应该呢是愤而辞官啊，不干。忠臣不是二主吗？你既然以前曾经是汉朝的官，现在你就不应该再给这么一个汉贼啊，这么一个伪皇帝做臣子。那么朱熹对王莽的这个评判，其实呢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的。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王莽篡汉，汉朝的皇室都没有能够有所作为，全国上下都没有人能够阻挡住王莽的倒行逆施，我们如何要求杨雄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文官一定能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气节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啊，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绑架。杨雄并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他并没有做对不起大汉江山大汉基业的事情。真正的两面派什么样啊？我们下边请您欣赏一段相声，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表演的两面人，这种嘴脸才更是我们应该谴责与批判的。 这回我给您表演。 哎呀，见着亲爱的观众心里都非常的激动。 是啊， 打头三年我就想上咱们青岛来。 今天算实现了， 是是、 啊、青岛有三大特点在吸引着我。 哪三大特点？ 我们青岛的观众是欣赏水平最高。 好好， 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啊！ 青岛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美丽， 这个海水在吸引着我。 是是， 洗个海澡多凉爽呢， 真好啊！ 还有一个最后一大特点 是 青岛的啤酒。 哦，干什么？你至于馋得这样吗？ 嘿，喝一百瓶都不带醉的。 确实是好啊， 来了不能白来 啊！ 当着亲爱的观众在这儿，我给您提个问题。 哦，什么问题啊？ 您要能够回答我，那就算您有本事。不过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恐怕您回答不上来。 你这个问题这么难吗？ 嗯， 那你可以说一说。 我问您，什么叫人？ 我的什么问题这么神秘呢？ 啊， 不知道什么叫人呢？ 不知道。 告诉你， 嗯， 上这儿看。 干嘛？ 我就是人。 不一定吧。 哎，你这怎么说话？我不是人，那是怎么着？ 我没说你不是人呢，我都能说。 你看你说话那个意思，那个口吻也不一定吧？那意思我不一定是人是吧？ 不是，您把我的话理解错了。我说是怎样做人，人跟人不一样。在旧社会有句谚语儿， 是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我说的要做什么样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人，无产阶级有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说的都是我呀。 我 对， 这说的都是您 啊。 那还有了？ 还有 勇敢的人，顽强的人，见义勇为的人，心地善良的人。 这都是我的优点。 都嘿 啊，心地善良的人呢？ 对对对，让大家瞧瞧这相貌，心地善良。您瞅着这模样啊，像心地善良的模样吗？这个 怎么了？ 虚胖囊肿，这个 什么话？你这 本人都长梗了，跟海蛎子一模样了。这个 怎么说话？你这是？ 哦，这都是你 啊？ 那再有呢？贪图享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专门往上爬的人，溜须捧剩的人，势利小人， 这些个都是你了。 我， 这是你的优点，这是。 怎么会都到我这儿来 啊？你看看， 啊， 也但分不贪图享受，至于这个肥胖大耳的吗？ 啊，你说这个 啊？ 我这是发福了。 到他这儿发福了，你看了吗？ 当然了，福虽貌转嘛，是不是？ 这段子篇幅比较长，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时段先听这么个开头，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表演的这段两面人。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清唱风声会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泉水汇成世间一个心愿，你心我心合而为一。我放声告别你的到来，偏偏情无私成

一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还是继续咱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请上高英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为您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讽刺型的相声作品《两面人》。 还有呢，我最近对咱们人的道德品行进行了一次探讨，我发现有一种两面人。 两面人这我知道，两面人，两面三刀，两面派，俩脸儿，前面一个脸儿，后边一个脸儿， 有。 你见过长俩脸人呢？ 见过没见过？ 没见过就说， 我说了就有根据啊。 有什么根据？ 我文学作品上面经常提啊，两面人呢。 嗨，你说文学作品上说的那是表面的现象 啊， 我所研究的两面人是心理状态。 他心理状态什么样？ 好厉害了 啊！ 眼珠一转一个心眼儿，眉毛一动一个主意，没有好心肠一肚子坏杂碎。口似蜜糖心如砒霜，当着您面是满口答应，扭脸就不认账。奉劝在座同志，咱们要提高警惕，千万别上当。 这个用不着你劝，我们也上不了当。 怎么 现在新社会我们没有这种人了？ 此言谬矣。 谬矣是 谬矣，就是不对。你这话说的大谬特谬极谬奇谬 啊！你哪这么行谬啊？是 这话说错了，不对。有这种人。有 在哪儿？ 就在你身边。 那还是你呀、 啊？你打刚才怎么老跟我这儿干什么吗？ 就在我身边，就你离得我近，可不你在我身边呢。 我说就在你的工作身边，你稍微一留神一注意就能发现这种人。这种人是我们今天建设四化的障碍，是提倡精神文明的蛀虫。 哦，你说这种人现在还存在还有？可是有一样。 什么？ 像这种两面人，这脑门上面没写着是两面人 啊、 他嘴里绝不说他自己是两面人、那你看不出来啊。 哦，您说看不出来认不清楚。 对， 认不出来怎么办 啊？ 今儿这么办得了， 是 咱们当着各位同志在这儿表演表演，你看怎么样？ 怎么表演呢？ 表演一回有代表性的两面人。 什么代表性？ 势利眼，这种势利眼型的两面人，你看怎么样？好不好？ 可以啊。 不过表演得需要仨人。 需要仨人啊？需要六人都没关系。台下这么多人，咱们找一位帮忙。您哪位帮忙？我演， 请观众 啊！ 人家来上这欣赏节目，把人请到台上来，多不礼貌 啊！上观众不行， 哎， 我们后台有人， 后台 这侯耀文， 哎， 我们侯耀文叫了他演两面人最好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两面人，他是我 侯耀文呢现在正在后台会客了，有外宾跟外宾聊天呢。那正聊着天呢， 有外宾，你看找谁不行？咱看这意思，两面人要落到我这儿，你看了吗？ 咱俩出个主意吧。我出主意吧。台上不就咱俩人吗？ 是啊， 这回 我来两面人，是不是？ 蛮够那条。 对不起，你呀、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我去不了两面派，我没那个体会，我没那个生活。 要不这样，当着各位同志，我演个两面人， 这倒可以。 不过我对你有要求。 什么要求？ 你一个人要演两个人。 演六个人都没关系。 除了你本身自己的本人以外，你再演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可以吗？ 我演这个，我那个大都标准。 我演两位人了，不过要求你得要小心，千万别上当。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上不了当，我最小心了。前两天我吃包子去，买了半斤包子，里边就一个掉底儿的，我还叫他给我换换呢。 那叫小心呐！ 对， 那叫小气，那叫没出息。 怎么没出息？应当叫他给我换换的那个。 这跟那两码事，我要求你就提高警惕，别上当。 上不了当。 咱现在开始表演。 怎么表演？ 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 啊， 见面，你看两个人的表现什么样？ 啊，可以。 哎，那边来的不是范振玉吗？这个老家伙几年没见，怎么混得人模狗样的了？ 哎，笑，别笑了。小不了你这个， 怎么 还没到哪儿？你这损人呢？怎么？ 我多次损你了。 你看你刚才你说的，哎，那边来的不是范振玉的老家伙吗？啊，怎么几年没见，混得人模狗样的了？你损人干嘛你？ 啊，这就是两面人呐。 那这是什么两面人呢？ 你打那边过来，两面一看，哟，这范振玉过来，他心里说，哎，这个老家伙怎么混得人模狗样？这都他心里话。 不，心里话你可说出来了。 是啊，为了让你认清两面人什么样，我必须把他的心里话得说出来。你听见假装没听见？ 这是他心里话 啊！ 我听见还得装听不见。我挨密心骂呀，这哈 啊！要不然你认不清啊，是不是啊？注意吧。哎，这不是范振玉吗？这个老家伙几年没见，怎么混得人模狗样的了？ 这话我装听不见。你看我这老贱骨头，你看了吗？ 哎呀，这家伙怎么这么胖啊？哦，吃肥甜粉吃多了。 肥甜粉？ 要不就是拿气儿吹的。 我是塑料娃娃带吹气儿的，这儿 怎么会这么胖？哦，有可能人家混整了，升官发财嘛。有这么句话，福虽貌转。不可能啊。哦，也可能人家沾别人的光。 对， 你像他姐夫他妹夫要坐着直升飞机当这个长那个长都备不住，是不是？ 我是大舅子，你看了吗？ 甭管怎么说吧，咱上去得搭个搭个，说两句好听的，万一用得着呢，我不就逮着了吗？用不着没关系，我也没什么损失啊，顶多费两口唾沫，喝口水解决了。 你看这人多会算计吧，呵， 振玉啊，咱哥老没见了，老没见了， 你就不，你别把我吓着吧，这不是，这么一会儿，这变了个脸了，这个。哦，这叫他说的两面人，我还得跟他搭个搭个。 您瞧瞧，哎呦，多瓷本哎，这家伙啊！ 我说你干嘛要大搜查呀？你这是怎么着？ 不是，我这么一看，您还确实是胖了，发福了，不是拿气吹的。 拿气吹就这一摆就早撒气了，哥。 哎呀，你瞧穿这衣服多讲究，这都什么料子，我都叫不上名来。哎呦，这皮鞋多亮啊，一天擦多少回呀、啊？ 我这一天老擦皮鞋，干别的不干呐。 哎呀，真是有这么句话呀，马配衣服人配鞍、哎、要不 你这叫什么话呀？ 这不是哪一刀，这是 什么叫马配衣裳人配鞍呐？啊，马配衣服，马穿身衣服，我这后边背着个担子，是不是？ 不是，这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配衣裳，马配鞍。 嗯，差不多少， 还差不多少、哎、 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瞧这衣服啊，您瞧瞧，在人家身上一穿，显着多帅呀、啊！这个，再加上小伙子这脸，你看多精神！这个，显着就这么水灵，这要拿到自由市场卖去，比狗肉快得多。 你这叫什么话？不，你这叫什么话？ 心里话。 我这个心里话老说出来呀、啊，怎么？ 心里话是说那意思。哎呀，振玉同志，我可给您提个意见呢。 提什么意见？ 打我门口路过，怎么不进来坐会儿啊？ 哦，不添麻烦了。 哎，这怎么说的？怎么叫添麻烦？咱们哥俩没得说，快请进。 不了， 请到我家里吧。请坐，来，快坐，请坐吧。见着您，我非常荣幸。请坐。 我站会儿吧， 别客气，请坐吧。 站会儿。 哎，您就请坐吧。请坐。 我坐哪儿啊？是？我坐台上的是怎么着？ 哎呦，我忘了，原来这儿有对沙发，前天叫老鼠给拉走了。 这什么？不，你们家那老鼠多大呀？ 我那孩子小名不叫老鼠吗？ 你看起的这个名字，你这是。 就这样吧，要不您看您善于表演，您就假装坐着好不好啊？ 我怎么假装坐着？ 我给您出个主意，这儿桌底有一个我买的这个电动腿的椅子，在这儿搁着了，57块钱买的椅子，您就骑马蹲裆式就坐那儿，就这不就很有意思了吗？这个是不是？来来来，请坐请坐， 还得承认就坐下了。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您快坐吧，您快坐。怎么样？您这阵感觉出舒服来了吧？ 我看比这站着还累得慌了。这个 别客气，您坐吧，坐吧，坐吧。 我算时间大了，可不行，这个这是。 范老， 我这么一会儿范老了，怎么？ 哎呀，看见您呢，家里都挺好啊。 成问。 身体不错吧？ 不错不错，没灾没病。 哎呀，这真是我们国家兴旺的标志，人民幸福的寄托呀。到家您给我问候。 哎，一定一定。 令姐令妹好啊。 令姐，看这意思，我还是娘家哥哥，你看了吗？我呀，告诉你啊，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一个人。 啊？ 就我一个人啊，孤身一人呐。 您听见没有？您听见没有？就一个人，人家愣混的这样。愣混得这么好，甭问的准有好后台呀，要不然你穿这么讲究的衣服，要不然你穿这么亮的皮鞋，人家戴这么大个手表。 他这一比划，我戴的不是手表，我戴的闹钟，你看了吗？ 我得飞毛毛底呀，整个混好了。哎呀，范老啊，您在哪个部门负责呀？ 我负什么责呀？ 啊， 就在全总文工团里边当一名小演员。 不可能，不可能！ 是确实。 您太谦虚，您太谦虚。您家人大家瞧瞧，您身高1.82米，体重178斤，对不对？论分量您比人家重，论脂肪您比人家厚，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就您这个穿着打扮的外表，要拿到自由市场， 我又要卖去，是怎么着？ 我就 又要当狗肉卖，是不是？ 不是，我就说，您快请坐吧，您快请坐吧。哎呀，真说实在的啊，您瞧瞧您这意思，这么大的坯子怎么那么谦虚啊？您怎么还能说您是小演员呢？ 确实是小演员。 我早就听说了，您名驰宇宙，威震曲坛呐。那个少林寺的李连杰见着您都得退避三舍呀。 不， 听说最近那个电影导演金山同志是让您给气死的。 哎，我还有人命了，你看了吗？不，行了。 您这个 本事，我告诉你，你不要这么捧我了。我告诉你，虽然我工作的年限很多呀，这个能力太小，只不过是文艺14级的一名小演员。 哦，那就是了。在这多少级？ 14级啊， 文艺14级。 对， 一个月工资才55块钱， 他连价钱都打出来了，你看了吧？ 是不是挣这个数啊？啊， 对， 起来，喂。 起来吧，我早就不想坐了，我告诉你吧。 一月工资55块，我这把椅子多少钱买的？知道不知道？57块呀！你坐散了，你赔得起吗？这个，啊？你坐坏了，你拿一个月工资都不够啊，还把2块钱车资补助得搭里边，啊？哪儿的事啊？一屁股就崴到我这儿来了，你怎么进来的？ 不是你叫进来的我吗？这个， 这爱鲁人真的一点事儿都不懂。这个挣55块钱愣跑我家里来，这简直。 我要来的嘛。 不对呀，一月挣55块，人家怎么穿这么好的衣服啊？怎么穿这么亮的皮鞋啊？怎么戴这么讲究的手表啊？不对，一定有后台，一定有好后台。我得打听打听，跟谁打听呢？他们属文化局管呢。哎呦，我哪个亲属在问？哦，想起来了，我们的街坊有老赵，这老头在文化局当炊事员，我上那儿摸摸底下，一打听就出来了。老赵啊， 哎，我怎么又姓赵了？这 你不扮演俩人吗？现在你就老赵了。 哦，现在我就去另外一个人了。 哎，对， 一人扮俩人的就行了。这活我看他势利眼，势利到什么程度？有事啊， 老赵 啊， 我问您点事儿吧。 什么事儿？ 这个文工团有个范振玉，这人您认得吗？ 谁？ 范振玉。 范振玉啊， 我跟您 刚才我说范振玉是一名小演员，我说实话呀，那种态度。这回啊，我提高，我说大点儿，我看他什么样。您问范振玉啊？ 啊，对， 这我知道。大名鼎鼎的范振玉，表演艺术家呢，谁不知道范振玉？ 您听错了，我说文工团的范振玉。 对呀，文工团就一个叫范振玉的，那错不了，人家是高知啊，高知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哎呦，这个范振玉这老家伙怎么这么可恶啊？ 问你这， 我 他是心里话，我还不能问他，你看。 哎呀。不是，这老家伙太可恶了，他告诉我他才14级， 那是你听错了。 啊， 人家是四级。 你先等会儿，这四级跟十四级有什么区别？ 四级跟十四级区别大多了。 啊， 四级演员，我跟你这么说吧， 嗯， 这四级演员就相当的，这样吧， 啊， 这个六级演员呢， 啊，六级怎么回事？ 坐火车呀， 啊， 就能坐软卧的，那是六级。你想，范振义是四级， 哦，那就得坐火箭了。 哎，有坐火箭的吗？这 四级，那就说明是高知分子啊，高级知识分子我也用得着啊。我实在用不着，我拿他垫的底儿也行啊。 垫底儿？ 我这对不对？哎，我问您那个老赵， 嗯， 范振义刨去四级还有什么事儿？ 还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职务方面的。 职务，职务前一期我们那儿选那个什么那个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选的他， 什么协？全国政协委员 啊啊啊！对对， 金字牌匾 啊！ 哎呦，可真了不起！那那他在本单位他有什么职务？ 本单位前一期叫他当团长，他不乐意当。 人家那嫌官小啊！这，哎，我问您，那抛弃这个，您在局里待着，你们局里对他打怎么着？ 打算怎么？我告诉你啊，范振义这个人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呢，很有潜力，很有前途，既年富力强，又有这个专业擅长， 是是， 你可不能小看他。我告诉你啊，范振义可了不起啊， 是，了不起，不能小看他。那个赵大爷 啊，我怎么会赵大爷了？啊，这意思我也长行似的。 我跟您说 啊， 您说他年富力强，有潜力可挖，到底有什么潜力？该着挖的时候，我不也得挖我吗？是吧？ 这这人多狠的，都咬出血筋来了，叫他挖上真够瘦的。我告诉你， 您多提供我点，您多提供我点。他 提供我倒是了解一部分情况 啊。 前一期我们局里艺术处找他来的。 哦，那当处长。我跟您打听明白了 啊， 他是当处长还是一般的干部？ 处长的面大。 哎呦，那是啊，那更得升那个范老大爷。 又老大爷了。 我跟您说，就是处长是不是？您说准了。 这处长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文化局党委研究啊，准备叫他当局长，哈，当局长了。哎呦， 干嘛要什么？ 当文化局的局长？怎么要抽风啊？你这是怎么着？ 局长 啊，对， 我这叫什么人呢？你看人家到我家去了，我把人家推，哎呦，这怎么说的？这是我得赶紧的跟人道歉。我是那个范老。 哎呦，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你别害怕，我这是乐呢。 不，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是乐呢。 我听着怎么跟夜猫子差不多呀？ 哎呀，您太过奖了，您夸奖我。 夜猫子吧？ 您拿我比夜猫子，我哪比得了啊？夜猫子是猫头鹰，那是翼鸟啊。我哪有它那美妙的声音呢？ 行了，我受不了了，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啊！我不行， 快来，您范老，您快请坐，您快请坐。 不坐了，没这么大贡献，这个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我于心有愧。 您别客气， 我不留神给您做坏椅子吧？ 哎，范老，您瞧您这个谦虚劲儿，真是满生敬佩。 求这种德行。 哎呀，多好！ 干嘛？我这有土吗？你胆呐？ 这衣服多讲究，什么料子？哦，春毛外毛花的呢？ 这是外毛花的呢，您看了吗？ 外毛的。哎呦，这裤子，您瞧瞧这裤线多好！哎呀，这皮鞋准是世界牛皮鞋大王给您做的。牛皮怎么看出来了？牛皮。您戴那表是什么牌的？这？ 我这表啊， 表那么照我眼睛又一定，什么牌的？ 一般的表 啊。 我这表是雷德巴特。 哦，什么牌的您呢？ 名字叫雷德巴特。 哦，雷达石英钟。你看， 我都说雷达石英钟了，这 咱我没戴过，还是局长您。 我你怎么回事？什么毛病啊？你这是？ 没事，我跟您说实话，我听说了，您要当局长，无论如何您得拉吧拉吧我。咱们老干就您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您还看不出我这意思来吗？是不是？我也没别的要求，您要当了局长呢，我给您当秘书去。 我当什么去？ 我给您当秘书去。 秘书是什么？ 就是帮着您写写弄弄的那秘书。 那不叫秘书吗？那个 啊，是咱没当过那官。 秘书是女的。俺们这么一会儿要跟我结婚，你看了吗？这 啊、哦，您还没结婚呢，我给您介绍一个吧。我表妹不错，跟您年貌相当，年岁跟您也差不多少。她今年19岁，您要跟她 十九岁。 您要跟他结婚， 我50多岁了，他19岁，小多少？还年岁相当啊？ 嫌小没关系，有大的是不是？我舅母今年67了。嗯，前年呢，我舅舅死的。您要跟我舅母结婚呢，咱就变哥俩了。 不是这咋回事啊？ 我就说，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就说，局长，您别着急。您这有点土。 哎呀，行， 这是熏厨是不是？我给您掸掸，我给您，哎呦，哎呀嗨，您看不出来，您瞧您的皮鞋了没有？有个针鼻大的那么点白点儿。您的眼神不行，您看我这眼神好啊，我看着您这白点儿，我知道这白点儿怎么回事。这早晨您吃奶的时候啊，那个 我吃奶的时候啊， 不是，啊、您就是吃早点喝牛奶的时候啊， 你怎么这儿大喘气呀、啊？是？ 我打惯了电报了，乐意省字儿。要不您让我当您秘书多好，这个字儿都省多少钱？您准是见上的白点儿。闻出来了，闻出来了，不是牛奶，这是您洗脸的时候擦那个珍珠霜。 就我这个脸还擦珍珠霜啊？ 要不都这样，你看珍珠霜渐渐的这儿一个白点儿，我给您擦擦，我给您擦擦。 快 什么？我给您擦。我给您擦。 不用。 说实在的，您要让我当秘书，您连亲友病都不用了，都有了。您哪位见过秘书管擦皮鞋？我就行，我就干不出来。来， 我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下这么大本儿啊？ 嗨，您怎么还瞒着我呀？我早听老赵跟我说，您得当局长了。 谁跟你说的？ 老赵 那是拿你开玩笑呢。 不可能，他开玩笑。您看您这是衣服，这在这明摆着搁着，这衣服多讲究，那不如局长。 老赵，你们这份衣服 啊，能穿那么亮？ 这身衣服是我们团里的工作服，演出服啊，就是。 这个 连这鞋啊都是公家的。 那不可能！你看您戴那表，我都没听过。那雷达适应中，咱们 谁告你雷达适应中了？ 您告诉我的。 我这表的名字吧。我这表的名字叫做雷德万子疼。 这怎么意思？这是？ 就是我这个表带太紧，我给起名字叫雷德万子疼。 嘿，瞧我这当上的，发牢。 我怎么犯老二了？ 咱就犯老二吧。 又翻脸了，这还？ 我上你们单位检举你去。 我为什么？ 你穿着你们单位的演出服，你的冒充文化局局长， 都多少呢？ 在我这骗媳妇儿。 我多的骗媳妇儿来着吧？ 你太没羞没臊了，我告诉你，你上我这骗媳妇儿来着吧？我跟你玩得了吗？这个啊，你瞧，就叫人大家瞧这身衣服，这挺好的料子到他身上，您瞧，这变成什么了？变成尿素那麻包了。这个，你再看这皮鞋，你看你穿的皮鞋，那都给穿那么褶子，都穿成老头脸了。这个，那皮鞋白点哪来的？我早就闻出来了。你漱口时候都穿着它，那戒指的牙膏，你买的牙膏都处理品。 上来给我擦擦吧， 我伺候不着你，你做梦去吧这！啊，我给你擦擦，我跟你化解绝交，我根本就不认得你这个。 我也不想认识两面三刀的势力小人，我幸亏是对你留神了，不留神非上当不行。告诉你，越是领导干部越应该注意，越是这个负责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这一套啊！ 哎呦，听他这说法真像个干部，不是干部说不出这话来，您说 行了，再见吧，两面派啊！ 走了，范老，您上哪儿去？ 我到北京开会去。 到北京开会？ 对， 到北京开会更 是。再见。 到北京开会更是大干部了。您范老， 走， 您千万别走。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看这怎么说的？刚才我那说的话都跟放屁一样。 怎么了？这是 我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是不是？您这个是不是？别跟我上，无论如何您拉不过。 我没时间，我得开会去。 不，您上北京开会，我不耽误您，我绝不耽误您，我不耽误您的公事。最后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 哦，什么要求啊？ 我给您擦擦皮鞋。 还擦呀？